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，当你热情奔放或是痛苦难言，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。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，快乐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，人心在飞转，谁能让你我停留？当相逢成为再见，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，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，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毛阿敏的《诺言》，这也是大型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的片尾曲之一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7年周杰伦的《我很忙》专辑当中的一首中版的歌曲，叫做《阳光宅男》。阳光宅男呢，显然是要打破大家对宅男的固定形象，打破宅男就是理工男或者是很矮版的男生那样的形象。而这首歌的作词部分居然是方文山。 钥匙挂腰带，披着茶后面口袋，黑光的眼睛有几斤独白，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，我却想哭，有点无助，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滚炉，他叫肉竟然会自带水壶，写情诗用浆糊走几路，让我们乘着阳光，看着远方。

至今你怀中，不问秋，不问冬，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。一朵花问一只风，你是否真爱我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莺莺1992年的歌曲《是否真爱我》。这首歌当中呢，讲到的是跟环境呢，我们应该和谐的共处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表达了美好的愿望，而且呢，它有两个 MV， 其中一个 MV 呢，为了在内地宣传呢，特意到长城去拍摄了非常磅礴的场面。这首歌就是来自巫启贤的《但愿》，来自1995年他的专辑《爱那么重》当中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远远的天敞开一扇门，听我心愿一声声，悠悠的歌唱就情一生，缓缓随清风飞升。遥遥的梦亮起一盏灯，暖暖甘露夜归人。悠悠的心不会再苦闷，化成热泪一阵阵。但愿人生没有起落，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，但愿梦想都成真，但愿情人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，但愿人间没有伤痕，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，但愿人间没有恨，但愿人间没纷争，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。

站在第几排，我想这样子也不坏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